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法师功德品第十九。法师功德品讲这个后世五品初品功德是列数，第二呢，分别解释，分为六。这个六就是指这个六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一直到法师功德品最后，要反省讲这个漏根功德有胜有劣，所以有1200。要性体上讲呢，功德都圆满。现在先解释这个眼根，看这个356页第二行眼根。慈善男子、善女人，父母所生，清净肉眼，见于3000大千世界，内外所有山林河海，下至无比地狱，上至油顶，亦见其中一切众生，即业因缘、果报生处。细见细知，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戒言。父母所生眼，就是清净肉眼，清净肉眼，啊。父母所生的肉眼，人人都有，但是他不具备此经中所介绍的这种功德。父母所生的清净肉眼，能够见于3000大千世界，那是肉眼能见的吗？论这个眼，在教中呢有五眼，肉眼只能够见显对舍，天眼能够见障外舍，慧眼能够见空，能够观空，法眼观宿，佛眼观中，这是讲这个五眼的次第，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就功能讲，这个五眼当中，我们只有一个肉眼。但是此中讲这个法师 功德品，讲这个肉眼，他讲个什么肉眼呢？这个肉眼的这个父母所生清净肉眼，这功用大了。这里所见的下无比地有，上一直到这里见到有顶，肉眼只能够见显对舍，不能够见障外舍，天眼能见。天眼也有区别，下不能见上，这讲这个天眼，就是个报德天眼，而不是修德天眼。修德天眼能见，像欧罗利修德的天眼，他能观三千大千世界呢。报德的天眼，这个报德的天眼，你比如说这我们这个欲界天、舍界天、无舍界天，下不能见上，二乘的天眼能够见大千世界。这个天眼呢，二乘的天眼要想见三千三千大千世界，他还不是说是任何时间都能见，作意则见，不作意则不见。什么叫作意呢？就是要用心。二乘人这是用这个眼根来见，作意，作意就是要入定，不是像我们这个凡夫，我们这个凡夫眼睛随时随地不假作意，只要是闲舍。什么叫个闲舍呢？青黄赤布，方圆长短，只要在我这个眼根之前都能见到。一个人到其师故都对缘去出家，出家要有善根，观这个善根怎么观法的呢？他要入定，入定观察这个善根，不入定看不到，不知道，那就是那也是一个，也是用这个天眼来看的，宿命天眼神通。天眼的功能不一样，目犍连以八千三昧能见八千世界，舍利弗呢以一万三昧，可见他们这个修行的道力有深有浅，说见世界有广有相，但是见八千世界也好，见一万世界也好呢，都要入定才能够见的，就是二乘这个二乘的天眼，出定就看不到了，如果出定看不到，跟我们凡夫一样呢，不是一样吗？此中讲这个天眼，讲这个眼，用父母所生的肉眼能够见与大千世界的内外上下。你看看，从下嘛到无比地狱，上至于非想非非想天，那么这个肉眼就有天眼之用。 这个缘用肉眼啊，一眼一切眼呢，一眼具足五眼用啊，就在这个肉眼具足五眼之用，见大千即是天眼啊，见业报因缘果，见这个业因缘果报，这是法眼啊。清净肉眼，清净没有见思贺，就是慧眼啊。由于清净故，清净肉眼嘛，清净故能够服无明贺，就是佛眼。所以他此中讲这个法师功德，用这个六根来讲的啊，就是这一句话，善男子善女人，父母所生清净肉眼，具足五眼之用，见三千大千世界是天眼啊。所以大经曰，虽是肉眼名为佛眼，即佛眼故名为清净，具五眼故名为庄严。这叫个相似佛眼。这个眼到什么位置呢？现在是法师功德品，这法师功德品就是六根清净，到了六根清净了啊，眼根清净了，这不是清净肉眼，父母所生清净肉眼。那这个父母所生的肉眼哪个没有呢？人人都有的，但是我们这个眼呢不清净。分段之身名为父母所生肉眼，这是顺迷清而言的啊。底下这个记载，若与大众中以无所畏心说是法华经，如听其功德，世人得八百功德殊胜眼。这个以八百得这个八百功德殊胜眼，这个八百呢就是要凡情讲的啊，要这个迷情再迷的。以是庄严故，其目甚清净，父目所生眼，细见三千界，内外弥楼山。须弥即铁围，这个弥楼山就是指的这个七金山。并住雨山林，大海江河水，下至无比右，上至有顶处，其中诸众生一切皆细见，虽未得天眼肉眼力如是。从这个法师功德品讲这个漏根清净，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功德法师的功德啊，有这么大的功德力我们都没有啊，因为我们还没到六根清净啊，非常殊胜。父母所生的眼就是圆融的五眼，你说这个五眼在什么地方啊？说肉眼我们都有，而天眼在什么地方呢？天眼就用你这个肉眼当天眼用。那么慧眼在什么地方呢？也就是用你这个肉眼当慧眼用。法眼、佛眼亦复如是啊。如果一个修道的人开始误入佛智之见，那你的这个眼睛呢就是佛眼啊，福之。啊，如果我开了悟了，你这个慧眼就有了。这个呢，这个眼根说的呢，不是那么非常详细。这下边 他说耳根以下呢，说的就详细了。复次常精进，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此经，若读、若诵、若写说、若书写，这1200耳功的，已是清净耳，就是父母所生的这个清净耳。上来是说的父母所生清净肉眼，这个耳就是清净的肉耳。能闻3000大千世界，下至无比地狱，上至有顶，其中内外种种语言音声。这个神通广大不广大呀？象声、马声、牛声、车声、啼哭声、愁叹声、锣声、鼓声、钟声、铃声、笑声、语声、男声、女声、童子声、童女声、法声、非法声、哭声、落声、凡夫声、圣人声、喜声、不喜声、天声、龙声、夜叉声、千大菩萨、无修罗声、迦楼罗声、紧罗罗声、摩吼罗切声、火声、水声、风声、地佑声、畜生声、乐鬼声、比丘声、比丘尼声、声闻声、辟支佛声、菩萨声、佛声，以要言之，3000大千世界中，一切内外所有诸声，随位得天耳，以父母所生清净长耳，清净肉耳了，就是啊，皆系闻之。如是分别种种音声而不坏耳根。哎，你看这个，法师的功德，漏根清净，法师的功德。3000大千世界之内，这个声音多了，由于我们这个耳朵呢是个肉耳，凡夫的肉耳，所以什么也听不到。这漏根清净了，耳根清净了，你看3000大千世界所有的音声，这个音声你看多不多啊？恐怕这个经中讲呢，只能够提一个名目。3000大千世界的音声，种种语，内外种种语言音声，相声，像会叫不会叫啊？会叫。马会叫不会叫？会叫。那个马也种类多得很呐，什么马？什么叫？牛叫，车声，啼哭声，你看我们这个三界之内的众生啼哭声啊。我们人界的啼哭声，你看看这个啼哭声也都是音声啊。大人会哭，小孩这个会哭，男人也会哭，女人也哭，哭的都不一样啊，能一样吗？真哭假哭，这音声多了啊，啼哭声、愁叹声啊，你看看锣声、鼓声，靠的钟声、铃声、笑声、语声，你看三界之内人的笑声，人会笑，其他法界的众生始终都会笑啊，都会笑了。我们过去有的时候说笑话的，说人这个笑，这个笑有种种音，种种笑啊，真笑假笑， 苦笑那个笑不一样啊，释迦牟尼佛的灵人会说莲花微笑，那也是笑啊，这笑声都包括在内的，只有到地狱里向呢，恐怕他不得笑，笑不出来了，这受苦都来不及，余生说话的音声，种种的语言音声，男生女生，我们把这个种种声音，我们就仔细看一看，所以是有法声、非法声、苦声、乐声、凡夫声、圣人声，天龙八部、人天鬼神、地狱恶鬼畜生，所有的音声，比丘声、比丘尼声，要是详细讲起来啊，这不得不能讲，太多了。辟支佛声、菩萨声、佛声，这个什么叫个佛声呢？佛的声音就多了。不讲别的，十方诸佛说法的音声能够称量吗？漏根清净的人呢都能听得到，都能听得到，我们听不到啊，佛的声音我们听不到啊，说是听不到，这是叫佛过去的灭度了，佛没灭度啊，那个智者大师勤见灵山一会，释迦牟尼佛还在说法，我听他就闻到佛声了。一要言之，三千大千世界中，一切内外所有诸生，随外得天耳，与父母所生清净常耳，皆悉闻之。这里像也像上文所说的清净常耳具足，既然眼有无眼，耳也有无耳，有肉耳，有天耳，有慧耳，有法耳，有佛耳一样的文中没有一样的父母所生耳，那就是肉耳闻三件大千世界的音声，那就是天耳，没有内外的清净无处会，清净无处会就是慧耳所有的音声都能够闻，那就是法耳能够闻着佛的音声，那就是佛耳这个漏根清净的法师有这么大的功德庄严，你说佛法可思议不可思议啊，这还是漏根清净漏根清净是内凡位还是在凡夫位上？还没有正圣。下面用这个借语，父母所生耳，清净无处会，彼此昌耳闻，三千世界生，象马牛车车牛声，钟铃锣鼓声，禽兽空吼声，箫笛之音声，清净好歌声，听之而不住，听之而不住就是慧耳无数种人声，细问能协了，那就是法耳 又问诸天上，那就是天耳，惟妙之歌音。既问男女声，通子通女声。啊，善传险故中，驾令频切声，命命等诸鸟。命命鸟，一个身子两个头，啊，是命命鸟。细闻其音声，世间就三千大千世界之内，啊，人你可以都是人，人都有音声啊，说话有音声，啊，走路有音声，啊，一举一动都有音声，啊，上殿的举那么枪音声，啊，打龟也有音声，啊，到禅堂来敲钟板有音声，都有音声吗？啊啊，喊旗子那也是音声啊，什么音声他都能闻得到，我们这个耳朵就不行哎，我们这个耳朵等于是聋子的耳朵都摆设的，那没得用啊。你看这个六根清净的这个音声，六根清净的这个耳根的这个功能不这么大，你不要怕呀，有这么多的音声，我们这个耳朵怎么闻得到啊？啊，不是闻乱它了，我耳朵还清清爽爽的，分别无六，不坏耳根，不坏耳根呐。假使说要是打一个雷啊，那也是音声啊，啊。放一个炮那也是音声啊，所有的音声他都能闻。地右众苦等，到了地右里头也有音声，那个苦受地右之苦，八寒地右八热地右那个发的那个音声，痛苦的音声，那是苦痛音声。八舌地右那个种种痛苦，下油锅的不痛苦吗？痛苦都不喊吗？不叫吗？种种楚毒声，你到我们这个世间上楚毒声也多得很啊。你到医院里看那害病的啊，喊爹喊妈的痛苦都不得了。恶鬼饥渴声，秋索隐士声，诸阿修罗等居在大海边，自供言语时出于大音声。那个阿修罗这个音声大得不得了，阿修罗道啊，有的时候呢把它摆在这个四讷道当中，有的时候呢就把它呢摆在三善道当中。这个阿修罗身体也大，阿修罗有多大呀？阿修罗这个身体有168000游行高，你看我们这个须弥山就有这么高，须弥山在大海当中啊，在海水底下有84000游行高，海水上面有84000游行高，那阿修罗呢他站在大海里像就跟须弥山那么高，他两个手就搬到这须弥山，他就发起狠来了，我要把那个须弥山给你搬倒，你看不得了啊。那么这个阿修罗要是喊起来，个音声大不大呀？比打雷的音声还大。那我们这个凡夫耳，这个肉耳要是闻那个音声，我们这个耳朵就跟着震动坏了啊。但是呢，法师的功德啊，无论是大的音声小的音声，哪怕你这个心里想动一个念头也有音声，动个念头就有音声啊。如是说法者难住于此间，遥闻是众声而不坏耳根，耳根不坏。 这一段文字大家可以呢有空的时候呢多体会体会啊。同是一个六根，我们也有六根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有的，但是我们呢这个凡夫在迷，这个因为这个迷了功能不显，五品，现在我们讲这个法师功德品呢，五品对于这个漏根，有这么大的功德，十方世界中禽兽敏相乎？说人的音声，禽兽界也有音声。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像游的，这个禽兽，我们是听不到的。你跟山上这个老虎、狮子、虎豹，它都有音声啊，彼此你互相喊叫，禽兽鸣相呼嘛，鸟类也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家里养的这些鸽子，它都会讲话呀，有的时候打架，有的时候嘛那还谈恋爱呢，在那个地方，它就都有音声哎，不都有音声吗？一切众生类，只要是众生都有音声。无论你是大众人小众，哪怕一个蚂蚁，哪怕一个蚊虫，你蚊虫也有音声蚊虫啊，在夜里想咬人呢，它就飞得了，嗡啊嗡啊嗡的，那不是音声吗？其说法之人于此细闻之，其住梵天上，光阴即片音，即片镜，乃至有顶天，言语之音声。天上的人也有音声，从这个《法华经》上看，确实这个经呢，微妙。光阴片镜乃至有顶天，就是包括四禅四空处。四禅天，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都是在定中的。那个四空天更是在定中了。四空天叫做空，四空天没得身体，没得相，就我们的凡夫来看，没得相的，不得相乃至有顶天，言语的音声从哪来的呢？有顶天一直到飞翔，飞翔天也有音声，用大乘的佛眼法眼来观察三界的众生都有音声，因为什么道理呢？他们也能了生死都有音声的。是法师住于此细节的文字，一切比丘众记住比丘尼，若读诵经典，若为他人说，法师住于此细节的文字，这是讲这个比丘尼的音声。这说的好的一面了，比丘尼们人家讲你修行啊，念经啊，读诵经典啊，那个比丘尼除了读诵经典有音声以外，没有其他的音声吗？也有的，两人搞起矛盾来了，也有音声的，不得音声吗？种种音声，复有诸菩萨读诵一经法，若为他人说，菩萨呢，是度一切众生的。像是为他人说选记写其意，如是诸音声细节得闻之。佛的音声，诸佛大圣尊教化众生者，九法界的众生，于诸大会中演说微妙法， 啊，那可见到佛教化一切众生，所有的权法、实法、说本、说际啊，一切法门，持此法化者，悉皆得闻之。啊，你看这个漏根清净位的这个功德有多大？三千大千界，内外诸音声，下至无比有，上至有顶天，皆闻其音声，啊，而不坏耳根，就这个就非常重要，耳根不坏。其耳聪利故，岂能分别之？那就是法耳，持是法华者，虽未得天耳。但用所生父母所生的肉耳功德已如是，这是第耳根。下边来说这个鼻根，复次昌经见，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经，若读若诵，若写说若书写，成就八百比功德。这个八百比功德的鼻根出入的中间分这个三品，三品当中一品没有功能，所以就这个迷情来讲有八百功德。已是清净鼻根，闻于三千大千世界上下内外种种诸香，此中呢，但从这个香来讲，啊，从香来讲的，香就是味，须曼陀花香、舍利花香、茉莉花香、坚布花香、婆罗罗花香，啊。赤莲花香、青莲花香、白莲花香、花树香、果树香、煎丹香、沉水香、多摩罗波香、多切罗香及千万种合香，若木、若碗、若图香，持是经者以此兼著，岂能分辨？又复别之众生之香。啊，众生之香，啊，象香、马香、牛羊等香，啊，男香、女香、童子香、童女香，即草木丛林香，若近若远，所有诸香，皆悉得闻。分别不错，持是经者随住于此，亦闻田上诸天之香，波利智多罗、居布陀罗树香，及曼陀罗花香、摩诃曼陀罗花香、曼殊梭花香、摩诃曼殊梭花香、建坛沉水种种木香、诸杂花香，如是等天香，和合所处之香，无不闻之。又闻诸天神香，四体还隐在圣殿上，五欲娱乐，喜气之香。若在妙法堂上，为陶立诸天说法之香。若遇诸缘游戏时香，寄遇天等男女神香，皆系遥闻。如是辗转乃至凡事，上至有顶诸天神香，啊，亦皆闻之，并闻诸天所烧之香，即声闻香、辟支佛香、菩萨香、诸佛神香，亦皆遥闻，知其所在， 虽闻此瑕，然与鼻根不坏。不错，若欲分别为他人说，意念不谬。这是讲这个鼻根啊，言有无言，耳有无耳，那个鼻呢也有五鼻啊，就是肉鼻、天鼻、会鼻、法鼻、佛鼻啊。讲这个香，香就是气味啊，并不是说哦，这个香是香，不香就不是香了，臭也是香，也是个味啊。这个香的这个味道呢，我们闻的有香味有臭味种种味道，这都包括在内的啊。三界之内所有的众生，三界之内的所有声闻菩萨佛比丘比丘尼人天，乃至于地狱，下至于无比地狱，所有诸香，这个香就是凡有一个物质它就都有香啊啊。这个讲什么呢？这这个四威啊，四大四威。什么叫做四威啊？四威就是舍香味触四威啊。世间上一切万事一切万法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四威啊。既然讲四威，对，舍香味触啊啊，只是你这个鼻子不灵，闻不到。哪有没有味道呢？有味道啊，这个杯子也有味道啊，有味道啊。你的这个茶有味道吧？啊，我这个扶持有味道没得味道？闻闻看，有味道。这个玻璃都有味道，都有四，皆是四维所成的。三千大千世界之内所有的啊，十法界众生都有味，这个就是香味啊。不单单是香哎，那什么煎蚕沉水香、多摩罗香，那是讲香。那你接着讲象香，象有什么香味呢？啊，麻香，麻有什么香味呢？牛香，牛羊有什么香味呢？有什么香味啊？南香，南香有什么香味啊？你身上有香味的香味啊？啊，都有香味的，都有味道啊，啊，是吧？童子香、童女香、草木丛林香、入尽若阳所有诸香，这些都闻啊。因为这个法界就是漏尘法界，漏尘是法界啊。舍生香味处，遍一切处啊。他这个就讲诸天之香，包括上至有顶诸天神香啊，乃至凡是上至有顶，有顶就是那个非想非非想的，非非想不得身，不得身相，因为那是空处嘛，是空天嘛，不得身相啊。那是就三界的人来讲，看天上的那是不得身相的，就佛陀来看他有相啊，没有业果相，他有定果相，能看得到的，是不是啊？啊，我们念那个楞严经，风神顺若多性可有，是风神看不到的，但是在这福地影片中，它是现行了，啊，都有相。啊，诸天说的，啊，辟支佛像、声闻像、菩萨佛像，一界遥闻之界都，啊。虽闻此香，然于鼻根不坏不谬。嗯啊，若欲分别为他人说，意念不谬，尔时世尊欲充玄此意而说偈也：世人鼻清净，注意这一点呐，这个鼻根是清净鼻根啊，清净鼻根，还有。就这个迷情来讲呢，有八百功德，实际上呢，圆教的这个鼻根是功德是圆满的啊。 于此世界中若香，这就说了，若香若臭，对不对啊？啊，若香若臭，不是，但是香是香，臭就不是香吗？臭也是香。这个香呢，就是指什么东西？指这鼻根所对的这个尘，啊，鼻根所对的这个尘，啊，香尘，臭也是香，香味。若香若臭，种种细闻之，徐曼罗舍提多摩罗坚坛，父母所生的清净肉鼻，大千世界的内外都能够闻得到的音，闻到它的香味的这个天鼻，不染不住即是慧鼻，分别不谬即是法鼻，一时互用即是佛鼻，此当名互用是最为显著，最为伟细啊。知好恶别贵贱，变天宫庄严，即是鼻根有眼根之用啊。读诵说法闻香能知，即是鼻根有耳根之用啊。竹树花果实，即酥有香气，即是鼻根有舌根之用啊。入禅出禅，有八处，五欲喜气，意识促成，即是鼻根有身根之用。染欲持慧心，意志修善者，即是鼻根有意根之用啊。要迷情至见，作为鼻用，最鼻根是最烈的。若要小乘的六通，但要眼耳身意，不明鼻舌二通。你看看这个六通当中啊，啊，怎么有鼻通，没得舌通，是吧？这说明他这个根裂啊，不疏上啊。那此处这个鼻根呢，就疏上了。一个鼻根能够有六根之用，你说这鼻子能闻香啊，鼻子能见舌，鼻子能脚触，鼻子能说法，哦，这个鼻子，看看嘛，这个鼻子还是要的，啊，还是要这个鼻子的。所以小乘六根，但要眼、天眼、天耳，啊，身根、意根，不明鼻舌二根。然舌能说法，尤为少生，鼻为通细，更无他能。今片于此鼻，广明圣用者，正显圆通妙性，实无游猎，不顺迷情，且云八百相似佛鼻，前二宛然。底下而说戒言，尔时世尊欲重现此意而说戒言。这个漏根清净的这个相，这是佛说的啊。啊，世人鼻清净，于此世界中若香若臭物，种种细闻之啊。须曼努舍提多摩罗坚坛，沉水即桂香，种种花果香，记住众生香啊。男子女人香，说法者远住闻香之所在。大士转轮王，小转了继子，群臣诸工人闻香之所在。 身所住珍宝即地中宝藏，转轮王宝女闻香之所在。诸人言身具衣服即璎珞，种种属涂香闻香之起身。诸天若行坐游戏即神变，持是法华者闻香系能知。竹树花果实即酥有香气，吃惊者住此之香细致其所在。诸山深险处见坛树华富，众生在中者闻香细能知。铁围山大海地中诸众生，吃惊者闻香知其细致其所在。阿修罗男女即其诸眷属斗争游戏时，闻香皆能知。旷野险隘处，狮子象虎狼野牛水牛等闻香之所在。若有怀孕者未伴其男女，哎，所以现在人呢，有的人怀孕了不晓得男女啊，这个肉根清净人他就晓得了，无根即非人闻香悉能知。一闻香力故，知其初怀人成就不成就。安乐产福子，一闻香力故，知男女所念。染欲持慧心，意志修善者。这段文中呢还是蛮长的，长夜那样的不念不行了。意志修善者，地中众菩萨金银诸珍宝铜器之所成，闻香悉能知。种种诸璎珞无能视其价，闻香之贵贱。出处即所在。田上诸花等蔓脱蔓疏缩，玻璃至多数闻香悉能知。天上诸宫殿上中下差别，众宝华庄严闻香悉能知。天园林圣殿诸观妙法堂在中而娱乐，闻香悉能知。诸天若听法贺受五欲时，来往行坐卧闻香悉能知。天女所住衣豪华香庄严，周旋游戏时闻香悉能知。如是辗转上乃至于凡事入禅出禅者闻香悉能知。光阴遍净天乃至于幽顶，出生即退没闻香悉能知。诸比丘众等于法场精进，若坐若住若惊醒即读诵经典，或在林树下专精而坐禅，吃惊者闻香悉知其所在。菩萨至坚固，坐禅入度诵，何为人说法，为闻香悉能知。再在房世尊一切所恭敬，民众而说法，闻香悉能知。众生在佛前闻经皆欢喜，如法而修行，闻香悉能知。虽未得菩萨无漏法生彼，而是持经者先得此鼻相。这个鼻根呢，从这个迷情讲，这个鼻根 跟这个舌根这两根呢，最烈啊，在这此中呢，讲这个鼻根的工作最殊胜。这一章就是鼻根这一章，名这个鼻根互用最为显著。这个肉根不但是鼻根互用，根根都能够互用，就是鼻根有眼根作用，有耳根作用，有身根作用，有意根作用啊，其他五根呢皆如是啊。本是一经面，分成六合合之好卧，别贵贱，变天宫庄严等，就是这个鼻根有这个眼根的作用。度经说法，闻相能知，就是鼻根有耳根作用。这个说法，这鼻子怎么能闻呢？说法嘛，这耳朵能闻的，哎，它耳鼻子那就能闻，鼻子能闻法呀，啊。要是那个阿罗尼，要是那个阿罗尼没得，没得耳朵啊，就有鼻子，鼻子也能闻法。你讲法，我不用耳朵闻，我用鼻子闻，对不对啊？鼻根有耳作用，诸树花果实即酥有香气。那个花果实酥有香气，它是用舌头才能够知道的。哎，他用耳，他用鼻子就能够知道闻得到，这是呢鼻根有舌根之用。入产出产，这产有八处，五欲习细，意是触摸。那个鼻根怎么能闻呢？这是鼻根有身根之用啊。染欲持慧心，意志修善者，这个染诱痴慧心，鼻子怎么闻呢？啊，我这个心里想动一个嗔慧心，你用鼻子闻闻，你能闻吗？我说不能闻，不能闻呢。漏根清净人他就能闻了，你动个念头，他用鼻子一闻，说你这个动个嗔心，他就闻到了啊。这就说的这个鼻根呢有意根之作用。漏根互用，讲这个冷云经里也讲过的，此处讲的是更详细。这段文啊，入禅出禅者，闻香悉能知，那个禅定有没有香味呢？有没有味的？有没有味可出呢？啊，有的啊，闻香悉能知啊。入禅他用鼻子一闻，出禅他用鼻子一闻，他就能知道还是入禅还是出禅啊。说出生即睡末，闻香悉能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啊，用鼻根就用一个鼻根完全能够解决问题了啊。这鼻根在书上，谁为得菩萨无漏法生鼻，无漏法生鼻就是法鼻啊，而持是经者先得此鼻相，就得这个法鼻啊。能闻佛的说法，那就是佛鼻，漏根互用啊。那个鼻根不是法界吗？无这个漏根漏尘都是法界。下边讲这个舌根，复次常精进，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经，若度若诵 若写说，若书写，得千二百舌功的。啊，这个舌啊，舌头。啊，若好若丑，若美不美，记住苦舌物，在其舌根皆变成上味，如舔甘露，无不美者。若以舌根于大众中有所演说，出神妙声，能入其心，皆令欢喜快乐。又助天子天女示范诸天，闻是神妙音声，有所演说，言论次第，细节来听。祭猪龙龙女、夜叉夜叉女、千大波千大波女、无修罗无修罗女、迦罗罗迦罗罗女、紧罗罗紧罗罗女、摩诃罗伽摩诃罗伽女，为听法故，皆来勤进恭敬供养。即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国王、王子、群臣、眷属、小准轮王、大转轮王、七宝千子、那位眷属，乘其宫殿俱来听法。以是菩萨善说法故，婆罗门居士、国内人民尽其行受，随时供养。又祝声闻辟支佛菩萨、诸佛常要见之，世人所在方便，诸佛皆向其处出法，悉能受持一切佛法，又能出于神妙法音。这是讲这个舌根。舌根，一个是要舌根对于胃沉啊，这是一。另外呢，这个舌根要说法来讲的啊，说法没的舌头不行啊。这个舌头看见这个舌头还是蛮要紧的。你这个嘴要是没这个舌头，我还没试验过，没这舌头能讲话不能讲话，看不能讲话的啊。出广长舌嘛，啊，遍布三千大街广长舌，舌头就是两种功能。所有的苦舌味得六根清净的舌根，舌根清净就是父母所生的肉舌啊，因为它有功的，所以它这个舌根呢，什么苦舌味，哪怕是毒药到他的嘴里下呢，都成了甘露上味。我们别个舌头我们不知道啊，那佛的舌头就晓得了吧。释迦牟尼佛那个吃那个三月的马麦，那个马麦不好吃啊，到了佛的嘴里下呢，那甘露味好吃得不得了啊，皆变成上位，那是根据众生的福报来讲的。这天上的人供一气吃饭，这每一个人的所受的饮食来的因为味道就不一样啊，那是跟着人的福报来的。如天甘露无不美者，若于舌根于大众中有所演说，出什么时候能入其心，皆能欢喜快乐。就是讲这个舌根啊，六根清净的舌根呢，具足五舌肉舌啊，那也有天舌啊、慧舌、法舌、佛舌，都在你这个清净的肉舌一舌当中具足五舌之用。这是法师功德品等当中讲这个舌根，这个 这个法师功德品的文字呢，最说的最详尽，仅仅不是法师，漏根清净的法师，而是世尊又冲现此意而说戒言：世人舌根净，终不受乐味，悉有所事胆，细节逞甘露，以神境妙声与大众说法，以助因缘欲，引导众生心，闻者皆欢喜，摄诸上供养，诸天龙夜叉及阿修罗等，皆以恭敬心而共来听法。是说法之人，若欲以妙音遍满三千界，随意即能至，大小转轮王即千子眷属，合掌恭敬心，唱来听受法。诸天龙夜叉、罗刹、毗舍舍，亦于欢喜心，常要来供养。梵天王、魔王、自在大自在，如是诸天众，常来至其所，诸佛及弟子闻其说法音，常念而守护，何时为现身？那是舌根。诸佛及弟子闻其说法者，闻其说法音，常念而守护，何时为现身？那就是佛舌啊。第五讲身根。复次，常精进，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持戒，若读若诵，若写说若书写，得八百身功的，得清净身，如镜琉璃，众生喜见，其身净固，三尽大千世界众生，生时、死时、上下好丑，生善处、生恶处，细雨中现，即铁围山、大铁围山、弥楼山、摩诃弥楼山等诸山，即其中众生，细雨中现，下至阿鼻地狱，上至油顶所有，即众生，细雨中现。若声闻辟支佛菩萨诸佛说法，皆于神中现其舌相。这个身根，身根呐，具足无身之用，所谓是肉身、天身、慧身、法身。佛身，这不都有了吗？你上面这个四根，懂了以后，这个五根呢，这个身根呢，亦如如是。身根底下能够现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生死，这是天，这就是天身，尔时世尊又冲现此意而说偈言：若持法华者，其身甚清净。如比净琉璃。那个王南师有一个三皈依的偈子，他就说的，他就从这儿引着去的啊。皈依僧，我就记不得了，有这么几句话：众生歇息皆喜见，又入净明镜，细见诸舌相。菩萨于净身，那就是菩萨身。皆见是所有，唯度此明了，愚人所不见。三千世界中，如比净琉璃，众生皆喜见呢，这就是慧身。三千世界中一切诸亲王、天人、阿修罗、地宫上如是说皆听见，这就是天身。乃至于幽顶、铁围寂弥楼、摩诃弥楼山、诸大海水等，皆于神中下。诸佛及菩萨， 诸佛的身现在你这个身里上去，你这个身里上能够现诸佛之身，那你这个身不是就是佛身吗？啊，声闻身、菩萨身亦复如是。若度若在众，说法悉皆现，虽未得无漏法性之妙身。回来不是就是法身啊，以清净常体一切一种，那就是法身。这个一身有无身之用。下边呢，这个第六讲一根复次常精进，若善男子善女人，如来灭后受持是经，若读若诵若写诵若书写，得前二百亿功德，以是清净一根乃至闻一戒一句，通达无量无边之意，写是意已，能演说一句一戒，至于一月四月乃至一岁啊，诸所说法随其意取，皆与实相不相违背。这个就不容易了啊，所以他功德大呀，他就殊胜。虽说随其意取，皆与实相不相违背啊。若说素见经书，至是余厌滋生业等，结顺正法啊。我们上次讲的这文字就在这个地方，我也是找了多少没有没都找不到的。一切智识语言滋生业等，皆与实相不相违背，就这个意思啊。若说素见经书智识语言滋生业等，这是都属于世间法的啊，皆顺正法。为什么呢？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世间法佛法在什么地方了？佛法在世间，是吧？啊，你说这个佛法在什么地方啊？啊，佛法在什么地方啊？啊，在《法华经》中，啊，在《华严经》里头，在《楞严经》里上，啊，我看那《三字经》里上就有佛法嘛。啊，《三字经》里没得佛法，人之初性本善，没得佛法啊。啊，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没得佛法呀。那我看这个佛法是蛮好的嘛。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啊，人之初性本善，你把这个两句话就这六个字解释解释看，整个佛法都在里头，啊，到哪去找佛法去啊？这个杯子，全部的佛法就在这个杯子里头，你到哪去找佛法去啊？嗯。三千大千世界漏取众生心之所行，这个不得了啊，这个一根清净了啊。要是看这个时候是讲这个一根呢，还是好懂，我这一根清净了啊，什么都现，什么都现了。一根跟前面的五根是一样啊，啊，一根都有，一根六根，六根当中虽举哪一根，都具足六根当中的其他的五根之用，这叫做六根互用，没有胜劣，啊，要迷情来讲，那是有前二百功德，有八百功德。啊，要顺性来讲呢，那是一样的，没有胜劣。一根清净了，三千大千世界的六取众生，心之所行，心所动作，心所细论，皆悉知之。一个六根清净的法师啊，就有这么大殊胜功德了。 这个佛说的话不能不相信呐。三千大千世界，我就少说一点，不要讲十方世界了。啊，六趣众生从地狱，啊，就是包括我们三界之内所有的众生，心之所行，你一动一个念头，他都会晓得的。啊，心所动作，心所细论，皆悉知之。这可想而知啊，这功德大。虽未得无漏智慧，啊，因为这个漏根清净的人，他没有能够破无明，啊，仅仅乎是破了一个见思合。要是按照五品对六根来，对这个六根来，对这个六根实性来讲呢，那他还是，具足烦恼，能知如来秘密之藏。而其一根情境如此，法师功德品呢，啊，漏根清净，功德上界这么殊胜，所以有人不相信呢，那他怎么相信呢？啊，《华严经》中赞佛的“大海中水可饮尽”，啊，众生心量可数之。虚空可量，风可细，无能尽说佛功德。啊，你说众生的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这个心念，他动个念头你就晓得，这个怎么的好像这不能想象。啊，真的，一点没错。就是我们呢，太苦恼了，啊。具足烦恼的这个大业障鬼，大障凡夫，什么也不知道，糊里糊涂的一天到晚，不要说别人不知道，连自己都不知道，糊里糊涂的。所谓的无漏智慧，皆其一根清净如此，世人所有思维筹量言说，皆是佛法，都是佛法。这就是以佛的智慧看一切众生呢，那都是佛法，到了佛的眼睛里，那些都是佛法，无不真实啊。这个教导我们说，这最后讲这个一根清净啊，就是概括包括上来所说的这个五根清净皆如是啊。一根在这功德如此殊胜，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的功德跟一根一样的，你说人眼根只能够看东西，眼根也还能听东西呢，啊，所以这个一文解义的人往往呢就搞笑话，我记得老和尚在上海，写那个来果禅师的语录，这个稿写出来以后，老和尚们很客气，上海嘛有几个居士，还有几位法师，请他们看看。那里像这优越两句话呢，他就给老和尚改掉了，这些什么话呢？大概是这个意思，是闻香醉席坐戒，听乐犹耐敲诗，啊，这两句话。那个方子凡，这上海这个居士方子凡呢，是留美的，他就看看这个不对，这老毛写错了。这个月亮只能够看，这个月亮怎么能够听呢？听乐犹耐敲诗。这个会作诗的人呢，他看到什么触景生情，他就作诗。这个听乐，这个月亮怎么听法的呢？他写错了。 他给老黄人改了这个僭越有乃乔治，老黄人呢哎哭笑不得啊，他不懂佛法呀，他不晓得是漏根护用啊，那个月亮不是拿眼睛见的，就拿耳朵听，明白？凡夫呢就不能听了，你说我们这耳朵怎么听月亮，怎么听得到呢？听不到，要拿眼睛看，他就能听，他能看，那耳朵能听，啊，耳朵能看，眼睛啊、耳朵啊、鼻子啦、舌头啊都休息了，不起作用了，肚头意识一个都不行。虽然是肚头意识，你在这个梦境当中，这个它也有五尘的境界呢。不懂现，你这个漏五根都修下来，你这个怎么现法的，怎么对法的呢？事实上，就是你活到的时候，就什么叫活到呢？醒到的时候，你那个眼睛没有那个一根，它也不起作用，你那个耳朵没得一根也是不起作用的，能起作用吗？人死了，一口气不来了，眼睛鼻子耳朵都不坏，他什么也没有，什么用都没有了啊。所以经中讲，本是一精明，分成六合合，中间没有这个人在这签啊，就像那个耍那个木偶戏一样，没的人在里头抽签，他会动吗？他不会动的啊，就这个道理。这个啊，而其一根情境如此，世人所有思维筹量言说，皆是佛法，无不真实。亦是先父经中所说，这是佛亲口说的，不但是我本师释迦牟尼佛如是说啊，先父过去一切诸佛皆如是说啊，未来一切诸佛也要如是说的啊，这是如来的真语者、实语者。那么这种功能人人都有，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迷情迷住了。世人亦清净，名利无处会，以此妙一根之上中下法，乃至闻一戒，通达无量意，次第如法说，月四月至岁，是世界内外一切诸众生，若天龙、祭人、夜叉、鬼神等，其在六曲中所念若干种，持法华之报，一时解析之。十方无数佛白虎庄严相，为众生说法，细闻能受持。你看看这个六根清净，这个一根清净了，十方诸佛为众生说法，他都能受持所以受持度众，写作注解这五种法师那个受持不可思议。不是单单是我们所讲的受持十方诸佛都是白虎庄严相，无上无边为众生说法，这个漏根清净的一根清净他都能受持四位无量义说法亦无量忠实不枉错以此法华故，系之诸法相，诸法就是诸法实相随意是四谛大明字语言如所知演说，此然有所说，皆是先夫法以言此法故，于众无所谓。持法华经者，一根静若丝，虽未得无漏，先有如是相。 这个身呐、啊，我们这个身是凡夫父母所生的肉身，上来所生的所说的呢，父母所生的肉眼、肉耳、肉鼻、肉舌，啊，啊，肉身，嗯，啊，虽未得无漏，先有如是相，就是我们这个一根，先生，比如一根，你们也得到无漏啊，啊。就是他没有断，没有断，没有断无明烦恼，没有得无漏，先有如是相。这个相呢，就是，住前，相似之相。这个是六根，就是相似位。先有如是相，如是相似之相。啊，世人持此经，难住西游地，为一切众生欢喜而爱敬。能以千万种善巧之语言，啊，一根清净，这个一根它也通于五根的，啊，所以善巧之语言，这一根，一根在什么地方呢？一根一号跑到舌头高头来了，一根一号跑到身体上来，一根一号跑到鼻子上，不是鼻子上来了，啊，分别而说法。是《法华经》中，啊，就是受持、读诵、写说、书写《法华经》的功德，啊，这上来所讲的这个法师功德品。我们这个讲这个经呢，实际上讲的是非常粗糙的啊，不但是达不到释义的标准，连消文的标准都达不到。你说怎么能？怎么能细讲啊？嗯，说我说的，反正我怎么样的想办法，总在这个节下以前把这个经讲了。因为我这个讲经现在也蛮苦恼，事儿也多，有的时候还烦得不得了，啊。按照我现在的处境，我是不能够讲经的。不怎么能讲经，讲经嘛，要把个经也讲好啊，要尽心尽力的讲好啊。这个呢，我有这个愿力，看将来有机会呢，我再讲一遍，可能好一点啊，充分一点。我把其他的事儿能放一放啊，讲这个经。现在讲到这个法师功德碑第十九，啊，反正底下就快了，啊，要怎么快都可以，一天讲个两品，这我再有三天就可以，差不多就这样了，是不啦？啊，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